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北京音乐广播强力打造的北京文化新名片“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活动，马上要举办第九场公益活动——古典音乐沙龙。音乐的力量将在本周末，也就是6月30号和大家见面。主讲人是著名的古典音乐评论家陈丽老师，他通过视听欣赏的形式为大家讲解一组不同风格的音乐演奏和表演，这些音乐背后的故事，让大家更深一层的感受潜埋在音乐美丽音符下的音乐内涵，感受音乐的力量。那我们已经把报名信息放到了我们的听众群里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那在这里呢，我们会放出报名链接，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九场公益活动，期待您的参与。那现在还是回到我们的节目内容，永恒的魅力正在你的耳边，我是王卓。那今天呢是我们的黑胶集市，前几天我们刚刚为大家转播了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北京也进入更加炎热的夏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陈小冰，为我们会带来怎样的黑胶唱片呢？ 你好朋友，我是陈小冰。那么在黑胶集市的上周呢，我们带给大家的主题是小提琴的双雄会，和朋友们分享了上世纪两位最伟大的小提琴大师海菲兹和奥伊斯特拉赫的两张著名黑胶。俗话说黑胶音乐弦乐为王，听过了两张小提琴独奏的片子呢，今天我们来听两张弦乐编制很大的管弦乐黑胶唱片，感受上世纪模拟录音黄金时期的管弦乐合奏之美。 柯夫的古典交响曲是这位近代作曲家创作的一部古典风格的交响曲，全曲一共有四个乐章，第一乐章快板听起来俨然是18世纪古典交响曲，就好像是海顿莫扎特的风范，又好似为皇家贵族来聆听的宫廷音乐。 那现在我们听到的录音呢，是上世纪杰出的瑞士指挥大师安萨美指挥罗曼德管弦乐团在戴克唱片的录音，采录自戴克公司在美国发行的厂牌，被称为以戴克首版同门师兄弟的蓝贝大伦敦。我们听到的第一乐章的演奏轻盈飘逸，录音当中弦乐合奏的效果细腻透明。我曾经和同版本的录音 CD 相比较，黑胶的高频延伸空间的表现明显的胜出。 调频974北京音乐广播永恒美丽黑胶集市。那今天我们上半时段为大家带来安瑟美指挥瑞士罗曼德乐团演奏的普罗科菲耶夫以及其他俄罗斯作曲家的音乐，耳边听到的是普罗科菲耶夫的古典交响曲第二乐章小星伴。它的结构和旋律呢遵循着传统的技法和曲式。俄罗斯的音乐天才普罗科菲耶夫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入学考试的时候呢，就曾经使当时的考官尼姆斯基科萨科夫非常激动，他的推荐人格拉祖诺夫更是很早就看出了这位少年将来将成为后劲十足杰出非凡的音乐家。 普罗科菲耶夫他的骨子里的不安分和创新求变的精神很快就体现在他的作品当中，他的创作风格和斯拉文斯基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普罗科菲耶夫听到斯拉文斯基的音乐的时候，认定了这就是他的榜样，也是对手。 耳边音乐来到了第四乐章快板，它这个乐章较为彻底的显示出这个作品的普罗科菲耶夫的风格，属于它的旋律和节奏已经出现了。 没错，在那个年代呢，斯特拉文斯基的新古典主义倾向也影响着普罗科菲耶夫。1917年首演的古典交响曲是普罗科菲耶夫对古典主义的致敬，在传统作曲技法基础上采用新颖的配器和节奏，使全曲就20世纪音乐的创新风格，又有古典时期的流畅线条，成为新古典主义的典范。 你好，你好。黑胶集市今天的上半时段为大家带来瑞士著名的指挥大师安塞梅指挥罗曼德管弦乐团演奏的俄罗斯管弦乐作品。那么刚才我们听到了普罗科菲耶夫的古典交响曲，接下来呢，我们来聆听另外一部作品，这也是一部非常著名的俄罗斯作曲家包罗丁的管弦乐作品《中亚西亚草原》。 没错，那耳边呢，我们听到的这首包罗丁的《中亚西亚草原》呢，是受到各界好评的优秀的版本。安塞梅呢，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指挥大师之一。那他一生呢，最大的功绩就是在1918年日内瓦创建了瑞士罗曼德管弦乐团，目的就是培养本土的演奏家。那他担任这个乐团常任指挥长达49年，一直到去世，成为了这支乐团合作最久的指挥家。 对，那么这位大师呢，他指挥罗曼德管弦乐团在戴卡唱片录制的俄罗斯管弦乐作品，除了这个普罗科夫耶夫的作品之外呢，还有俄罗斯音乐另外几位代表人物包罗丁和格林卡的乐曲。 吹着新空调看球，这待遇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多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开到原谅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2年零利率，3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3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尽无止境。 密云旅游，密云黑龙潭国家4A级景区，景色秀丽，潭瀑雄伟壮观，是您郊游踏青理想去处。电话6102-5028。 在我们听到的也是在上半时段最后要听到的是格林卡的管弦乐卡马林斯卡雅幻想曲。这部作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很少听到，那这也是作曲家很有代表性的管弦乐作品。作品呢采用了两首俄罗斯民歌作为主题，是一部民族风格浓郁的双主题变奏曲，而且通过二者的交替对比和变奏，通过威严庄重活泼欢快等等不同情绪的变化，勾勒出的是一幅生动的俄罗斯民间生活风俗画。乐曲呢也确实是以俄罗斯的民歌从山上高高的山上和舞曲卡马林斯卡雅作为素材而创作的。 这个作品呢可以被视为是俄罗斯管弦乐创作的一个奠基之作。安塞美呢无论是在乐曲开始用厚重丰满的管弦乐合奏这种拉开乐曲的帷幕这种形式，随后它的音乐节奏和音色变化会展示出很丰富的层次，这些都被这个出色的录音记录得栩栩如生。安塞美呢擅长演奏法国、俄罗斯等风格不同的作品，并且和戴克唱片呢合作录制了很多优秀的唱片，比如柴可夫斯基的三大芭蕾、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音乐，以及法雅的三角帽、德彪西的作品等等，都是深得各界好评的唱片。 没错，安塞美他驾驭乐团的能力也非常高超，演奏充满了活力，表情细腻生动，尤其是他诠释的芭蕾音乐和法国音乐，敏锐的节奏感和掌控乐团的能力和呈现的色彩更是其他指挥所望尘莫及的。那从这个录音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安塞美时代罗曼德乐团所特有的透明轻盈的音色，这种声音在黑胶当中呈现更加清晰。

那现在还是会回到我们的节目内容，永恒的魅力正在你的耳边，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回来。那今天是我们的黑胶集市，来聆听的是两张大编制的管弦乐黑胶唱片，感受上世纪模拟录音黄金时期的管弦乐合奏之美。我是王卓，还有陈小斌。 你好朋友，我是陈小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个由飞利浦唱片公司录制，由约瑟夫·克里普斯指挥荷兰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演奏的莫扎特晚期交响曲呢，几十年来一直是这些曲目演绎的范本，大气细腻、率真而优雅，华美和巧妙相融合是它的特点。 没错，那克里普斯和音乐厅管弦乐团表现出莫扎特音乐当中崇高的人文色彩。耳边的 G 小调第40号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是大家最熟悉的，那克里普斯的乐队是大编制的管弦乐团，和我们熟悉的许多小编制乐团演奏的录音比较，声音更加的饱满丰厚，音乐气势磅礴。而70年代飞利浦的录音也是采用了三话筒拾音，生动捕捉了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的声场效果，个人感觉完全不逊于60、70年代许多模板的录音。 耳边我们听到的技巧叫40号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当年的克里普斯的莫扎特交响曲呢，以单张的 LP 形式发行的时候，就赢得了一部分非常执着的音响发烧友的追捧。他们陶醉在菲利普录音当中所捕捉到的那种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丰富的唐音和弦乐所营造的深阔的音场，我们今天听起来是不是也有这种感受？弦乐的合奏非常的柔美融合，达到了模拟录音最高境界。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同张黑胶唱片的莫扎特39号交响曲的第三乐章，同样有着细腻的弦乐音质和庄重高贵的音乐气质。当这些迷人的演奏似乎要随着古乐器的复兴而褪色的时候，我们今天的聆听反而有一种返璞归真的印象，给人深深的感动。克里普斯和音乐厅管弦乐团的这种强劲充满活力的声音效果，或许让听过并钦佩马里纳的优雅和伯姆大师风范的乐迷重新找到一种莫扎特音乐演绎的标准。 最后我们要听到的呢，莫扎特39号交响曲的第4乐章，一段非常热情洋溢的音乐会结束我们今天的黑胶。本次节目的音乐呢，采录自蓝贝大伦敦和飞利浦唱片当中的70年荷兰版，尤其是我们下半时段聆听的莫扎特交响曲。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优雅而抒情的演出，被很多乐迷称赞为继约霍姆以来最为醉人的 RCU 音响。音乐的四周似乎弥漫着现场直播的味道，这是对这个录音最大的褒奖。 黑胶集市，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两张大编制的管弦乐的黑胶唱片，一起来感受的是上个世纪模拟录音黄金时期的管弦乐合奏之美。那之后呢，播出的是古典与流行，下期节目我们会继续来分享经典。我是王卓，还有嘉宾陈小斌，下次节目再见。 下次见。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现中国特色，啤酒加小龙虾可以说是国内球迷观赛的标准搭配了。不过国外球迷也会体验到这一特色。近日，10万只产自湖北的小龙虾已经发往俄罗斯，他们会现身在莫斯科当地的餐馆和酒吧。